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电脑改变新生活，能看新闻，能联络，工作、恋爱与休闲，网上笑话真幽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现在这个电脑的应用啊是无处不在。这不那天小何他们单位要装一批新电脑，可这领导啊是个电脑盲，不懂装懂，在那儿瞎指挥，还挺忙活的。这可就可怜了小何跟他的同事了。回到家呀，小何自然是一肚子牢骚要发。 哎呀，今天啊真是累死我了，我跟小李他们这一口气是装了12台电脑。 哟，怎么不让那卖电脑的人装啊？ 嘿，我们的领导还不是为了省点安装费吗，还说呀顺便锻炼一下我们那操作能力。 呵，哪领导啊这么抠门？ 还不是那快退休的那个后勤刘经理，都快60的人了，对电脑一点也不懂，还瞎指挥。 嗨，现在好多老人啊也都会用电脑的，他不懂肯定是不爱学。 不懂就算了，还就怕这外行人领导内行人。我跟那小李啊折腾了整整3个小时才搞定，经过检查没错误之后，他呀就过来验收了。 啊，不懂怎么验收啊？ 可不是吗？不过人家领导啊真不愧是领导，背着手看了一遍，然后就跟我们说呀，还不错，您的效率很高吗？只是有一点做得还不好。 啊，还有不好？什么地儿不好啊？ 我们这领导啊这意味深长地看了电脑一眼，然后说，我知道你们装了一下午很辛苦，这同事们呢也知道这些电脑都是你在装，但好歹钱是公家出的吗？你们怎么可以在屏幕上写你的电脑你的文档呢？这要写也应该写大家的电脑大家的文档才对吗？ 跟这不懂电脑的人还真没法说话了。我们同事的姥姥更搞笑，那天他电脑中病毒了，姥姥就说了，瞧你那电脑上全是灰，那么脏，你还不戴手套，能不被病毒给感染了吗？ 哎呀，虽然不懂电脑的人大有人在，但是这个网络信息呢早就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传统的相声表演也在借鉴网络的力量。你比如说2004年春晚的彩排当中啊，姜昆就煞费苦心策划了一个相声叫精彩网络。他的这个创作初衷呢是把最流行的网络高科技和中国说唱戏剧表演等等结合起来，荟萃成一盘高科技特色菜。这个筹备过程当中啊，姜昆也是下了很大的力气，费尽周折，从哈尔滨一个大学找来了当时的网络红人大学生郝宇，并且在表演方面呢对他进行了悉心的栽培。从形式上说呀，这个融合了众多网络时尚元素的相声挺新颖的，只可惜最后啊还是没能登上春晚的舞台。不过呢，下边咱们有机会弥补这个缺憾，一块来欣赏姜昆、戴志诚和郝宇带来的相声精彩网络的片段。 姜昆啊，这位就是那个 网络高手。 网络高手 啊， 这我用句天津话，个头惨点儿。 你不能这么说。 高啊，哎，我跟你讲， 小家伙非常聪明， 是吗？ 走到哪儿说到哪儿，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在大学生当中那简直可以说是佼佼者。 哦，幽默说唱。 对，你到天津有什么体会？你跟大伙说说。 说一说。 天津真是美丽的城市。 那是。 这车真多，我来一道净堵车。哎，整个大半天。 等等，您倒真是敢说话。你头一次到天津，你就说我们天津这堵车，你说这孩子， 哎，就不是我没说完， 人家没说完呢。 天津它是堵车 啊， 可是它再怎么堵，还堵不过北京。 怎么样？ 我跟你讲，我们在北京一起创作的时候，孩子用自己的敏锐的目光就说，我能写一段北京的堵车吗？我说好啊，完全可以写。写出来没有？ 我明白了， 写出来了。 哎，江哥，你这孩子真不错， 是不是？ 是这里事儿， 你瞧瞧，真是干这个， 对吧？ 你看咱大伙儿也明白呀、啊，听清楚了。你看到天津这儿，他说北京， 他写的是北京的 啊。到北京啊，再说我们天津，是 人家没这意思， 不是这意思， 真是写的非常不错， 是吗？ 如果大家欣赏的话，让郝宇现场唱给大家，怎么样？ 这两年北京变化是越来越快了，像我这外地人来北京玩也没啥新鲜了，可是火车上我兴奋的还是一宿没合眼，心里琢磨着首都生活是多么美好啊，心里琢磨着首都生活 是多么美好啊。 要说北京这路修的那叫宽敞呢，据说哪条道走两三条还没算辅路呢，什么三环四环五环六环，我以为是打靶呢，心想这么四通八达可别整丢了， 北京这道不熟悉还真容易整丢了，可不是嘛。 时间办正事别给耽搁了，所以一出站台呀，我就打了一辆车，这北京的哥热情好客没啥说的，跟我砍大山给我整睡着了，等我醒过来一瞅表，哎呀时间差不多了，可我一瞅窗户外头当时就懵了，这前后左右马路当间咋跟开了锅似的，暂时没走左眼道就在这儿堵车了，我还纳闷北京车上睡觉真得劲呢，原来不是开得稳，是根本没动地儿啊，我的妈呀，这不扯我呢吗，我就是想快我才打的出租车呀，就咱这雇佣雇佣半天挪一步，估摸头鸟还能不能到站了， 估摸头鸟你还能不能到站了， 司机他咋说呀、啊、他说没有辙呀，这路多桥多你压不住车多呀，计划没有变化快我都习惯了， 计划没有变化快我都习惯了， 你要不然换个别的工具试试，您要不然换个更快点的坐坐，我心说迪哥你快别给我整景了，我要是有招我还在你车里窝着，我有神舟五号我不早上天了， 他有神舟五号他就早上天了， 这交通堵塞也是全球老大难了，可这桥越多越堵可头回听说，真希望咱首都北京给做个样板吧，真希望咱首都北京 给做个样板吧， 少把孩子急的。 哎，突然前面桑塔纳就挤出一条道啊，警察叔叔没注意哥们抓紧挪呀，咱这北京迪哥那是真不含糊，借风插针一脚油门我们出去喽， 借风插针一脚油门他们出去了， 突然轰隆一声我们彻底傻眼了，一瞅前面后面全是车我们追尾了，前面后面全是车我们追尾了， 哎，瞧瞧 怎么办呢， 我说师傅下次我还敢出门吗，我说师傅像这样我还敢出门吗，我这么多年这么多桥这么多的道这么大的城市你咋还能堵车呢， 这么多年这么多桥这么多的道这么大的城市你咋还能堵车呢， 瞧把孩子急的模样， 司机最后说了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记忆深刻，他说下次来北京你打辆自行车啊， 下次来北京你打辆自行车啊， 不错呢，这孩子嘴可够没遮拦的，到此为止，孩子有什么话咱们底下再说去，好不好？ 这就行了。叔叔阿姨再见。 不是不是，小伙子， 这你就不对，这小伙子唱的多有意思，你干嘛轰人下来？ 我怕他初生牛犊不怕虎，嘴上没遮拦，到处惹点事。 江坡，这个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怎么不知道？ 这几年我看出来了。 看什么？ 你就应该好好的向人家年轻人学学。 学什么？ 学什么？你听那人唱的啊，这都是咱老百姓关心的事儿，群众利益无小事，知道吗？ 我知道，知道啊。 你这几年不出东西，你净鼓捣他了。 我鼓捣他吗？我也唱。 你会这个吗？ 会，当然会啊。 你会，你也唱点我们听的呀。 我当然会。 我大伙也不 知道，大家伙喜欢什么，我还就唱什么。 大伙儿关心的问题， 关心问题，你们说你们关心什么问题？ 你都能上， 上吧。 大伙儿随便提提。现在最关心的 股票的，还有什么？ 物业。 哎，啊，听见没有？物业问题， 物业， 老百姓最关心，唱唱， 马上唱， 马上来了。 天津的物业呀，真让人家棒，我们全校学习，那是好榜样。咱们要上物业吗？ 您这么捧，这算有点假。 假。 我们在座的朋友，这可都是曲艺的迷。明白这个，你这叫胡捧，知道吗？是好的物业肯定多，但是也有那个别不好的现象，您把它唱上，有利于改进，这我们爱听。 爱听吗？ 那当然爱听，不爱听吗？哎，你得唱个真正的物业， 唱真正的物业 啊。 那行，我唱， 我就唱唱小戴他们那小区的物业怎么样？ 大家 怎么样？看你现在。唱你们那儿个别的情况严重，我就唱你们那儿了。 只要你唱的是实际情况，我们大伙儿就爱听。 马上开始，我马上唱，怎么样？开始，走。 前一阵小戴他贷款买了房，一切顺顺利利，可羡慕死我了。高高兴兴去串门，我就开始琢磨，全体人民住公寓是多么美好啊！全体人民住公寓是多么美好啊！一进门我就闻着一股烤大虾的味儿，我说小戴，咱俩谁跟谁？这不见外吗？弄碗面条就行了，何必整海鲜呢？ 叫声坤哥，你别拿我开心了，这是哪个烟道堵了？这儿正反烟呢。别人家里做啥菜我都能闻见味儿，乱七八糟串一块儿，那味儿还挺香的。 哟，乱七八糟串一块儿，那味儿还能香啊？我再一瞅里边，哎呦，啥也别说了。到底是新房，装修真不错。你看小戴这窗户是塑钢双层的，这上面还有花纹，哎呦，是艺术图案吧？ 这是啥艺术？我的坤哥哥，这是劣质塑钢玻璃进气气泡了。 哟，这是劣质塑钢玻璃进气气泡了。 可是这么贵的新房咋能整成这样？传说中的物业咋会不来帮忙呢？我们物业那边都跑了十几趟了，真是在希望中寻找绝望。他雇的管理人员就跟祖宗似的，您想办点事儿得先听他数喽。 物业同志说，我们不是万能的，咱们近日无冤远日无仇，主要是开发商的厂家他们跟他们踢皮球。他那七楼漏，你的二楼堵，老张上次被盗我们赔了15000，还有许多的费用你们没有补，希望你能理解，我们也比较痛苦。 我能理解你，谁能理解我？我买的300多米，一分没少出，我拿尺子量半天，最多250。 你觉得你委屈呀？咱得算清楚，走廊、阳台、大厅，还有车库室，所有的公共面积钱都得你们出。碰上我是文明的，这是你的福。你没听说有的物业可以打业主啊？ 你这叫什么物业呀？ 顺便说一句，业主听清楚，现在天气变冷，马上得换锅炉，一户得交300块，不然气儿不足啊。 哎呦，这么冷的天让我们怎么住、啊、 我给你支个招，咱们战胜低温度，你戴上棉帽子，您再穿上防寒服，赶紧买点劈柴，快点生煤炉，不管多冷的天您也得开窗户， 干嘛 稍不注意有可能煤气中毒。 我的妈哟， 你得披着毯子取暖，抱着被子跑步，手要伸不出来你就搂进暖壶，你顶着枕头抱着椅子练习街舞，你蹦着跳着乐着唱着喊着叫着玩着闹着哭着笑着撒了欢的打着滚的，抱着你热乎。 好家伙， 快点高声歌唱，你们是业主，你们是贵族，你们享受全方位服务，生活多幸福，唱唱快唱。 我们是贵族，我们是业主，我们是只征交费不该要求服务，被物业管得糊里糊涂的真正250。 我们是贵族，我们是业主，我们是被人管得糊里糊涂的真正250。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咱们接着来聊这个电脑网络的故事啊。电脑刚刚流行那会儿啊，好多人还不知道怎么用呢。好多年以前啊，小何这个妹妹就闹过一次笑话。她在家上网的时候啊，按这个 Ctrl 加 C 复制了一张图片，后来呢再跑到单位打开同事的电脑，按那个 Ctrl 加 V 来粘贴，可这图片怎么都出不来，把小何妹妹给郁闷了半天。她也够笨的，那粘贴光按那键哪管用啊，你还得抹上胶水呢。好了，我比他还糊涂呢。没成想啊，这个小何的妹妹后来竟然找了一个电脑行业的男朋友陈星。刚谈恋爱那会儿啊，小何妹妹啊对这个电脑还是一窍不通。 亲爱的，你们学计算机的都学些什么呀？ 刚开始就学像 DOS、 Windows 这方面的知识呗。还有， 哎，等等，什么道士、温斗士的？难道计算机还有那些道士八卦图？温斗士跟圣斗士有什么关系吗？ 怎么圣斗士？你 DOS 都不知道啊？告诉你 ，DOS 和 Windows 就是电脑的操作系统。 哎，别跟我说那些专业的，咱们说点正经的吧。 你打算什么时候见我爸妈呀？要是他们不同意怎么办呀？ 为什么不同意啊？哎，我这个人总的来说主板还是可以的，特别是芯儿好，而且内存丰富，面部分辨率很清晰，综合性价比也很高。哎，你选中我那是行家之选，你爸妈肯定得同意。 说什么呢？全是专业术语，你都成电脑痴了，电脑里可没我这个颜如玉。 那可不一定，现在网络爱情多流行啊，我要想发展早有了。 你敢？ 不敢不敢，我不敢，我就是敢也看看别人的。我大学同学就是搞网恋结的婚。 真的假的？ 咱还别不信啊，现在还真有不少从网恋走向婚姻的故事发生，真事儿。现实当中啊，俩人看着不对眼儿，哎，偏偏在这个网络里如胶似漆的。现在咱们来欣赏一段小品，由巩汉林和苏妍表演的《网络爱情》，这里头这故事就和网恋有关系。 烦人烦人烦人， 讨厌讨厌讨厌 讨厌，你干嘛老跟着我？ 谁跟着你了？是因为你挡着我的路。 哦，那我来公园你也来公园？ 当然了，我来公园是约会来了。哎，我今天约见的这位姑娘是我网上的密友，可以说是一位网络美女。 那这位美女肯定长得不怎么样，要不然怎么能看上你呢？ 谁告诉你的？我已经跟这位网络美眉见过面了，她长得可以说是宛若天仙，多情可爱， 哪像你呀、啊，跟柴火妞似的。靠边，一会儿我那位就要来了。 凭什么让我走啊？我也等人。 你等谁呀、啊？ 哦，就准你等网络美女，我也在等我的网络情圣。 什么？你有网络情圣？ 哎呦，我得向你表示十二万分的祝贺。 谢谢，哎、谢谢。 不用客气。真没想到，狗尾巴花也有开放的时候。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现在在想，那位不幸的男士怎么上了你这条贼船？哼！ 我看你还是离我远点吧。 为什么？ 一会儿我那位情圣来了，要是看见你这个小混混，还指不定把你怎么着。 哼！粗鲁！ 无聊！ 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咱俩老死不相往来。 对 对，金刚石猛男， 紫荆花公主，啊！我今天怎么撞上了网上黑客？ 你也不看看你的样子，你怎么好意思叫金刚石猛男？ 那你说我应该叫什么猛男？ 胆结石猛男。 你也不看看自己的模样，居然厚着脸皮叫紫荆花公主。 那我应该叫什么公主？ 爆米花公主。 感情骗子！ 你骗人感情！ 你 哼！ 你怎么还不走？ 你怎么还不离开？ 其实，要不是金刚石猛男在我生病的时候在网上发笑话逗我开心，我才不会来呢。 其实，要不是紫荆花公主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给我发 email 安慰我，我也不会来呀。 猛男？ 哦， 我叫的是网上的猛男。我还得谢谢你发给我的偏方，我的头疼病已经全好了。 真的？嗯，公主。 哎， 哼，我叫的是电脑里的公主。不过我也要谢谢你， 在网上陪我聊天，帮我度过了一个个非常寂寞的夜晚。 可为什么在办公室你对我那么冷漠？ 那是因为他们太宠爱你了，我看着都有点嫉妒。 你越是对我不在意，我越想引起你的注意。 我早就注意你了。 你有点任性， 但是长得还蛮可爱的。 真没想到，在网上你是那么体贴，那么亲切。 我这也正在琢磨呢，你在网上跟我说话怎么那么温柔，富有诗意？ 其实你平时没那么讨厌，你看我整你十回，你也就回敬我一次，挺男人的。 哈哈，那是因为你是咱全公司最漂亮的女孩，我哪好意思欺负你啊。 那你今天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那你能不能先把眼睛闭上？我早已为你在心中种下了99朵玫瑰，亲爱的公主，请看。 柴火杆？ 不不，哎呦，这是哪位去的鬼干的？我的花都哪儿去了？ 今天下午在办公室，我闲着没事儿，所以我就…… 是你。哎呀，你看看我们俩刚刚绽放的爱情之花，居然被你这双小黑手给摧残了。 我不知道他是送给我的，要不比他99朵，哪怕只有1朵，我也一定倍加呵护。 哦，你说的这是真的？ 啊，你呀，你怎么了？ 我早就有所准备了，就防着你这双小黑手了。不瞒你说，我这儿还藏了1朵。 啊，猛男， 公主。 好，欣赏了由巩汉林和苏妍带来的小品片段《网络爱情》，我也给大家说一个关于电脑迷的故事吧。这电脑迷一小伙子，电影院里头看电影。突然呢，也不知怎么了，这大屏幕啊变成了全黑。这时候啊，这哥们大喊一声：“谁给动一下鼠标？”嘿，好了，咱们今儿上半期的快乐合家欢就先到这儿，送给大家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情网》。歌声当中，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地张望，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天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情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

情爱总会千方百计把你寻找，也许在生命里的某个转角。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夜里零点十分想象你那张脸。